嗯， 我们就很惊奇嘛，说看看是什么东西啊。当时那个人叫吕恩国， 嗯， 他就拿手在那翻， 嗯， 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，慢慢翻啊， 嗯。 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预感，我说一定是重要发现， 嗯， 所以我在旁边我拿照相机啊， 嗯， 一边看着那个翻，一边过一会儿翻我摁一下，过一会儿我摁一下，结果拍就开始，第一个就翻出个五星， 完 了就出东方， 啊， 立中国，当现场就全都露出来了，所以回去之后我就跟他们开玩笑嘛。我说你看我叫齐东方， 嗯， 我带来的五星红旗咱们第二天就发现这个了，而且我说我要不来没戏，肯定发现不了这都开玩笑了， 这一次是最难忘的一次对您来说啊。还有这么多年在野外你待过的最长时间的， 嗯， 大概有多久啊？ 几个月， 得几个月，回不了城里，一直就在那， 不要说回不了城里哈，我以前在青海的时候我发觉， 嗯， 在青海那个都兰那个地方发掘， 嗯， 那个是在什么呢，是在这个算是草原吧，不过那种草原有点和隔壁有点差不多那种哈，那附近只有一户藏民， 嗯， 周围多少里都没有人，我们就在那个地方进行这个考古发掘。你说多长时间没回城里啊，就是能有一次到县城的机会啊，嗯，都很少。我记得当时是那样吧，那个地方吧，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哈，报纸啊什么什么这些都没有，另外我们工作又很忙， 嗯， 那与世隔绝，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到县城一部买什么东西忘了， 嗯， 就是他们用报纸给做的包装啊， 嗯， 这个包的了，包完了之后到了我们工地之后，大伙都把他们看那个报纸而且那用旧报纸， 嗯， 那个旧报纸里头那个时候好像是突然间，我记得那个新闻记得很清楚嘛哈，就是一个什么哪个地方报那个选美啊， 哦， 报选美，我们在那整天啊蓬头垢面的在那发掘，一看那个外边的世界现在是这样啊，就已经与世隔绝了，就那个感觉， 嗯， 就像你俩发掘也是， 嗯， 就那一段时间啊， 嗯， 我觉得也挺好的啊，好像你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什么事，不什么都不知道啊， 嗯， 就在这个地方啊，哎，那个感觉也很特别， 就是特别专注于眼下的这件事情，旁边的东西都屏蔽了， 对， 现在话说那叫穿越了， 对，对啊，而且就好像你真是在跟古人对话， 哎呀，那是什么样的感觉，就是没有经历过的人， 嗯， 很难想象。 其实比方说哈，你比如说你啊， 嗯， 你把手机关掉， 嗯， 电视机也不许打开， 嗯， 你尝试一下两个月啊是什么样，报纸也不看，但是这环境还不行。 对呀，啊，就是啊， 嗯， 所以我在想，是不是像那种戈壁、沙漠这种很荒蛮的地方， 嗯， 天然就能够让人容易静下心来。因为你没别的想头嘛， 对对，另外能给人一种很多反思吧， 嗯， 因为你在喧闹的世界当中我们都习惯了， 嗯， 突然到这个地方以后啊，就是这些都没了， 嗯， 都没了， 嗯， 就现在你就是把这个工作做完， 嗯， 另外同时呢你也会有一种就自己的一种对，哎呀，对生命啊哈，对人生啊，对社会的一些想象， 就很容易往深了想，它那种环境， 哎，你不用往深了想哈，你就会发现人还可以这么活着， 因为我想你看这么辽阔的一个空间， 对， 这是空间上的辽阔， 对， 你从事的是考古的事情， 对， 是时间上的辽阔， 对， 千年前的事情， 对， 这个时间和空间一碰撞，又在一个很隔绝的环境下， 嗯， 哇，我觉得那人是会有很多生发出很多的不一样的感慨来， 时空环境 嗯 全都变了， 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考古工作迷人的地方之一。 其实我说这种还是比较特例的， 嗯， 就像这种啊，比如像我们在这个青藏高原上这样的发掘，还有在沙漠里的发掘， 嗯， 通常都不会，通常你比如现在河南的陕西啊，嗯，这个地方，那现在的发掘条件比那个时候好多了， 嗯， 有的地方现在都可以洗澡嘛， 嗯， 另外你都住在村里头， 嗯， 那个生活基本上没有和外界隔绝的这种感觉， 嗯， 绝大多数考古都是这类的， 嗯， 像我说这种啊，相对少一些， 嗯， 都是在西藏啊，新疆啊，内蒙啊， 嗯， 这个地方会有这些， 嗯， 但是和一般工作还是不一样， 嗯，那现在再有这样的机会您还去吗？ 去啊，他只要让我去那我特别想去啊， 嗯，是不是干考古的人不能对物质有太多的要求？ 我不知道别人哈， 嗯， 就是我所接触到的这个大多数人哈，好像差不多都是这样， 嗯， 就是对那种物质生活的那种过度的追求的那样的朋友， 干不了 这样的人，好像没有，好像没有。当然了，你比如说我们也有这个什么呀，比方说这个发街哈，完了之后经常也在一起喝酒啊，还有大碗吃肉哈，大口喝酒啊，这个是有的，而且那很爽啊。这个都有，但你说，那种极强烈的那种物质欲望或者那种享受啊，我说的享受，其实我觉得我们就很享受啊，我在沙漠里很享受啊，那不一定说是，那个在这个空调房里面，看着电视、肥皂剧哈、喝着茶，我不觉得那个是享受。其实这个我觉得好像是可能就人的想法不一样吧。 现在考古这么热哈，民间鉴宝也那么热，您有没有想过？好家伙，你们看到处鉴宝吗？挣钱还蛮容易的，想过吗？ 根本没想过，而且呢，以后也不可能想。因为这个和我们考古工作实际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就是大家就不知道啊，一般的在这个考古里头有一个自我约束，就是我们第一个不做这种和商业有关的事情，还有我们一般都不会收藏，个人不搞收藏。 为什么呢？这多便利的条件呢？ 是啊，所以就职业的一种约束吧，或者职业操守，因为你整天接触这些东西，从这挖掘，自己你说不清楚这东西哪来的。 是 吧？所以那个50年代的时候，一些这个最早的中国的老一辈，他们那个中间就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这么一个规定， 行规 哈，就是不做。当然现在也有人收藏哈，就一般我们不会。还有那个鉴宝啊什么那类节目，那肯定不会参加的，因为他那个是完全商业行为，然后里边还有一些什么我们不知道，那是啊。那来钱快啊， 就是啊， 哎呀，那个你一般反正一个比较严肃的哈，考古的人大概都不去做吧。 但是你想做考古工作30多年了，真是对那些文物是有感情的，你要真看见一个特喜欢的， 不一样， 哎呀 不一样， 就不想说我收着，哎呀我太喜欢了。 别人怎么样我不太清楚哈，对我来说吧，就那种感觉没有太多，没有太多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永远是把这个东西啊看成是研究历史的资料而那些人呢，他是把它看成是一个有价值的， 对， 或者是一个精美的一个文物。第一个，它值钱，那一值钱东西我拥有了，那个心情肯定不一样啊。还有一个，这个东西太美了，就从审美是吧？太美了，他欣赏。我们呢是把它看成是研究历史的一个资料，这就不一样了 啊。是， 所以你说那种占有欲哈，反正我是一点也没有，甚至有的时候还有那种情况呢，比如到国外啊，到一个新的地方，然后呢，我有一天的时间，名胜古迹也好，景区也好，博物馆也好，这不都是该去的吗？我是一般都是。最后进这个历史博物馆，他们有的时候就问过我，哎，他说齐老师你是干这个专业的哈，你不到纽约哈，那第一个一定 去 看大都会啊哈。说实在，我去了纽约，我是把所有都全看，我待时间比较长啊，我最后去的。后来他说这好奇怪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说我和你们进博物馆是不一样的，你们进博物馆，哎呀，觉得是收获很大，要看什么？我说我一进博物馆，我说怎么今天我不休息吗？又上班了。但是进去之后也会着迷的啊，但是你比我进别的博物馆就不一样了。你比如他那个，你比如航空航天博物馆，是不是？你比如交通博物馆，是吧？那这些博物馆我看的，哎呦，在这个比如说现代艺术博物馆，是吧？就这些我看了之后吧，那完全是在于一种这个休息啊那个心态看。但只要一进这类博物馆， 立刻那个工作状态就回来了。 对呀、啊。是吧？ 所以就像您说的，考古这件事情已经融入到生活当中，非分不开了。 对，它是你的生活了。比如那个那会儿就开玩笑，我说你一进去你觉得挺好，我进去我今天不休息吗？怎么又上门了？ 很好，好在这件事情是你喜欢的。 对， 要是一件工作做好几十年， 哎呀， 喜欢， 我觉得那是最大的痛苦。其实我觉得呀，这个工作呀，没有什么好和不好哈，你喜欢它就好。你不喜欢他，他就不好。还有很多人不要把这个考古和考古学家这个事儿啊看得很神秘，那都是看那鬼吹灯和看那个盗墓笔记看多了啊。